公司为了要赚多一点钱呢，越来越多钱，但是他在生活做错的事、坏的事，人会想到他的钱，或者是想到他的错的事呢？这讲到这个错的事，就是不是好的名声了，是吗？或者是人不会喜爱？这样我们知道，圣经也是承认好的名声是非常重要。但是有些人为了要名声啊，他们敢做什么事？因为要自己的名声，在科学方面呢，或者是在生意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呢，人做很多很多事情，他们很大胆要做，因为要一个名声。好坏，好像古代的那些人都是，他们敢反抗上帝，为了要个名声，好像他们建造一个大塔。他们为了什么原因呢？他们要自己有一个名，之后了变成怎样？名也没有人知道，大塔也没有存在了。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名声不是人要就是可以得到，但是更重要的是有没有上帝的祝福。今天很多人都是要名声，他们建造大高楼，有些人就建造这个最大的龙船，或者是有些人要成为好像个国家有名的国家，是最聪明的人呢。但是如果不是上帝的旨意的话，这个名都不会记得。还有呢，我们知道他们所成就的东西再大在那来，这些东西都不见了，是没有意思的。像我们本身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有怎样的名声呢？这名声会怎样影响到我们的家人跟或者我们的会众？还有呢，我们这个名声会给我们什么在会众的权利呢？或者是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跟上帝有什么名声，跟我们会有我们的名在这个生命册上吗？这些问题通通都是很重要。像我们怎样有一个好的名声，是不是生出来就有一个好的名声呢？或者是我们的爸爸，或者是亲戚，或者是我们的阿姨和姑姑给我们起一个名，写到很好，这个名很有意思，但是谁认识这个名呢？很少人认识。这个好名或者是坏名，它的意思是怎样开始的？就是我们个人赖于我们本身，要怎样可以培养一个好的名。不是说我要人认识我是这样的人，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们要知道我是这样的人，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我们怎样培养的，过了多时间人就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不用担心的，好像这个玫瑰花，人家看到玫瑰花，人开始不明白，但是久了就认识，他们就说怎样美丽，他的方式怎样给人看到引诱人。这样我们就是一个人有个好的名，对的，我们慢慢的培养，最后人都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人。对，有些人就给自己不好的一个名声，你记得吗？在古代我们讲到这个犹大，这个犹大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出卖者。讲到这个名宁禄，宁禄是什么呢？反抗者。或者讲到这该隐，该隐是谁呢？就是侵怒发怒的人，或者是嫉妒。这是名我们要吗？我们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这个是怎样可以培养到这样的名声呢？有时在生活上做错的事，这样没有悔改的话就有这样的名声，或者是等到死后这样人就有这个名，讲到这个人就有这个意思。但是上帝的仆人不一样，好像摩西，他有一个好的名声，他跟上帝求什么东西，上帝都垂听他的祷告。好像一个人，你如果跟这个王帝求东西，王帝给你一个好的帮助的话，你可以看出你跟这个王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是不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祷告，上帝垂听我们祷告，给我们祝福的话，我们知道我们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名声。还有不止这样呢，人到老，像这摩西老了死了，我们还谈到摩西这个好的名声。这样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名声吗？我们名声真正会反映到 别人，好像我们的家人或者会众，好像一个人是努力在工作做工，很谦卑，很合理，跟有时他是很温柔，跟人有仁慈的话，一谈到这个人跟这个是谁谁某某人的爸爸来说，你的感觉是怎样？你很高兴要见到这个爸爸，因为什么呢？这个爸爸也可能会很好的照顾到这个人到这个地步，我们真的很看得起这个爸爸或者是家人，因为他们的背景肯定很好的，不然的话这个人不会这样，是不是？这个是影响到家人是吗？或者是我们是一位见证人，我们是仁慈有爱心的话，让那些人知道我们在工作表现很好的秉持，那些同事会怎样呢？一经过这个门西亚布拉，看看看，看到吗？那个会所，这些人啊，是从这个会所学到的，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人会这样的感觉吗？这样就给这个会众一个好名声，是不是？好像一个弟兄，他是教数学，很会教数学的，在学校很努力的，每一个学生老师都认识他。这样我们传道的时候跟他一起的话，我们去一个地区，就这个匪徒啊，很多那些坏蛋人啊，要找麻烦。那些学生一听到他来了，他们就怎样呢？他们很尊重啊。那些匪徒不会捣蛋，为什么呢？哦，某某老师来了，某某老师来了，每个都静静听，接受杂志，每个都是好像很乖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师有一个很好的名声，这地区的人看到都是很尊重。这样我们看到，我们工作，我们所做，都是会影响到不止家人会众，跟我们传道方面，对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名声。好像在学校我们有好的名声吗？好像你讲要讲什么东西，或者做见证的话，老师会垂听吗？或者你努力工作的话，老师都会很高兴，同学都听你到底要讲什么东西，真理就很容易的传给整个学校，每个都知道某某学生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很感动，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要得到的名声。这个真的能够得到吗？有些很困难，有时感到做不到的事，也是做得到的。好像第二大战之后了，在这个日本有一个岛，这个岛就是那些人很好像很伤心啊，但战争过之后好像没有笑容这样。这样有一对耶和华见证人的特别生去派到那边去，他们就跟那个妇人研究圣经，这个妇人就很感动，感动关于这个未来的乐言。当他的情形，他的感觉不一样了，他真的感觉很高兴，有个希望，他就有笑容了。当他有笑容，他去买东西的时候，巴萨的时候，都有人笑笑，那些人都没有笑容，因为很伤心，战争之后很辛苦。当他去一个 onsen 都对人笑笑，去其他地方都是很好打招呼，人笑，那些人都不生气的。之后什么事发生了？这样一个一个就慢慢的，很多人就说，讲到这个有笑容的哦，我们大家很伤心，但很笑容，让他们一个一个就认识多少知识，关于这个上帝的旨意。这样有一天，这个城市呢，在这个岛那边，他们都是有笑容起来了。这样这个成长就感觉到很奇怪，很多地方没有笑容，这个我们的城市有笑容，这些人是哪里学到来，很好像比较高兴一点了。这样他们就说，就是这个某某人了，就是一位耶和华见证人。这样他就很感动，就要给他一个牌匾写作，就是这位夫人使到我们的城市大家都是现在比较高兴一点。这个姐妹怎样呢？她说我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不是我，就是我学到的，我的上帝，喜乐的上帝，让他荣耀归给上帝呢。这样的孩子也是读圣经，也是做了很好的进步，在学校里他的行为很好，这样他写了一个文章，非常好的文章。这样的文章这个老师看到，哇，他讲得很有意思，这样他们就给他一个奖赏。 他也不要接受这个奖赏。那什么呢？这个是因为我的妈妈叫我的，我妈妈就是从耶和华那边写到的。让他们说你不要接受这个奖赏的话，我现在要把这个文章放这个报纸那边，就放这个报纸那边，让那些读到讲的，因为他荣耀上帝，他就是不要接受这个奖赏。你看这样的名声是很好吗？是的，我们都是会影响到别人呢、啊。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在工作方面也是会做到这点，是不是？好的名声就是可以给我们权力，好像在会众可以做普出先驱、尊贵先驱，或者是做这个助理仆人，好像提摩太很年轻，差不多要到20岁左右，他就被选到给跟保罗做伙伴去传道。做基督徒的女人有怎样的名声呢？上帝也是讲到他们可以培养个好的名声，在哪方面？很多弟兄姐妹，这些是这个姐妹，这些姐妹都是有这样做。我们来分析一下箴言31章20、26跟30节这三个经文。箴言31章20节，31章20节说，他张手帮助凄苦的人，伸手周济贫穷的人。你看到他是怎样的妇人呢，或者是姐妹呢？那这里讲到了，他就是帮助那些凄苦跟那些饥贫穷的人，就是那些穷的人。像我们做好的榜样呢，要可以荣耀上帝呢，就是我们这里鼓励我们呢，要想到那些不是有名义的、有地位的、有钱的，那个是不最重要，就是能够的话帮助那些比较需要帮助的，在会众里好像穷的呢，需要鼓励的，我们就是要跟他们一起，或者是能够邀请他们在我们家里吃饭的话，跟他们一起，这个就是证明我们就是有这样的好的名声，是不是？让大家都是会提到这样的姐妹，是吗？还有呢，在26节讲到什么呢？26节讲到他凭智慧开口说话，舌上总有忠贞仁慈的法度。这样他开口讲的话就有忠贞有仁慈，就是说他讲话就是有鼓励性了。在家里孩子听到，哇，我妈妈是很有鼓励性的，不会消极，不会乱批评人，或者讲别人的闲话，伤害人的这个闲话，不会的。我的妈妈就是这样。到大了，我想到我的妈妈，我们都是会感觉的，我的妈妈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人就是会荣耀上帝，因为有一个妈妈有这样的品质，是不是？还有呢，在30节呢，他说美艳是虚假的，漂亮是空虚的，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才赢得称赞。那讲到有些人就是用很多钱，要强调的是美妙，是不是？他说这个是虚假的，美艳是虚假的，或者是这些东西是外表而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这里讲到就是他的心有没有敬畏耶和华，这些人才能赢得上帝的称赞，是吗？这样对的，好像一粒尘，这样一粒尘看到是很好，是不是很美丽啊、哦？看到很美丽，但是我们知道里面是怎样，一次我们知道会酸或是会甜，是吗？这样看是看那个时候，但是久了吃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甜或者是酸的。像一样的，我们现在讲到不是马来西亚小姐，那个是不最重要，这个外表而已。但是长一点去认识一个人的话，有没有敬畏耶和华，这个才是重要。像我们做上帝的仆人，我们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上帝的旨意放在我们首位，这个才是属于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热心传道好，我们知道一个人是热心传道，但是更重要的不止在外面呢，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我们的家人，在这个 成责任了，好像做父母的、做妈妈的，要照顾孩子，要照顾家里，要去清洁物质，这个是很重要，人都是会看得出，是不是？好像在日本有一个地区，就是金光住的，全部金光。这个金光那边有一位姐妹，她丈夫说做这个警察金光。将其他人不能来那边传道，他就说哇，这个是我本人的地区，能够跟那些警察那些太太跟他们做见证，他就去住家住户做见证。让有一个金光的太太说，哼，你要跟我讲那些什么传道是什么特别，更好的你回去照顾你的家更好了。这样讲了这个话呢，他就不好意思啊，他的良心不过，之后了就去找这个地区，找到这个姐妹，给他这个见证的，他就要去道歉了。这样姐妹就看到他来到家的家，就邀请他进来了，进来说啊，请坐请坐。他坐了，他看到屋子家里，哇，这间屋子这样清洁，安排的这样好，我肯定这个地区没有个警察的太太有保持到这间屋子这样好，他就不好意思了。这样不好意思了，就感动了，感动了就要知道到底他的信仰是什么。之后了就开始一个研究，感动之后了，读了就真正认识这个乐言，是接受了真理，最后就是受浸了。像这个姐妹，你看她的行为，他在家里就用给人个好的这个见证，之后什么事呢？他就跟其他的那些金官的那些太太做见证了，他的好榜样感动到多三个人在这个地区，警察的太太三个都认识真理，受浸耶和华，做耶和华的见证人。这样你看我们的行为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啊？不是讲而已，传道，但是在家里做很好的榜样。这样之后了，有一位那个受浸的这个警察的太太，她都本身就是警官来的，她是开枪很准的，她比这个男人的警察更准的，她就叫做 Mark Man 了，你知道 Mark Man 了，因为她开枪是很准的。现在读到圣经了，他就感觉怎样，他知道不应该拿枪，就交上这个上司，说我不能这样做了，就交上去。交上去了，他丈夫说是警官，他能够在那边住了。这样他就有个姐姐在这个北部那边，他就写信跟他做见证。他姐姐收到信啊，一下子知道他是耶和华见证人，就写一封信回来骂他，斥骂他，你就讲不好的话了。他也是静静没有出声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第二封信啊，他的姐就写了一个非常好的信，就道歉了。他感觉奇怪啊，为什么一下子这样生气，一下子过了一个时候就会变得这样严重，就是好像很爱他这样了。事情是这样，他的姐姐是一个老师来的。那老师他是在学校，他班上那边有一位12岁的孩子，他不参加这个武功啊，武器啊，好像这个 karate 跟 judo 那些，他是好像需要在学校做的，没有的话就不行了。将他一个学生这样在他班上要叫他去做，他不会，将这个学校那些受练就不高兴了，就骂他，就打他。他的爸爸是骂他打他。像这12岁的孩子也是静静，但是在学校他优越，读书很好，其他都是很好，但是不参加这个活动而已。之后了有一天，这个姐姐这个老师就病倒了，去了医院了。像去了医院，那时候没有一个其他的老师来探访，没一个学生，这样多年教的那些学生没一个来探访，才是谁呢？才是这个12岁的小孩子，就来，他就来探访这个老师。他说虽然你不是我现在的老师啦， 我现在要告诉你，我来的目标来探访你是要鼓励你。哇，这老师说怎样鼓励呢？小孩子十二岁而已，他就跟他做见证，解释为什么有一个好的前途跟等等。他的妹妹跟他讲的没有讲出一句话，这个十二岁的孩子就跟他讲，讲到之后他很感动，他说真的，你们的行为十二岁都会这样做，那些老师不会来探访我，但是你十二岁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探访我，感觉得很感动，这样他就写封信来道歉，证明我们的行为会给一个好见证。对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好的名声，是不是？如果你是弟兄的话，你一个好的名声，你都是会受推荐做长老跟仆人，是不是？让人一提到我们的名是想到我们是怎样的人呢？是不是我们讲话会伤害到别人的吗？或者是我们脾气很快骂人的吗？或者是我们是跟做基督徒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我们在家里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地区人知道这位耶和华真正是很好的，很多年之后人都是这样讲，他就是真正认识我们是有跟做基督徒的标准去生活。现在更重要的是什么名声呢？你要跟上帝有一个好名声，跟上帝一个好名声更重要，比在学校比在这个地区更重要。为什么呢？跟上帝一个好名声，我们就赢得上帝的嘉许，就会得到生命，是不是？谁的生活证明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呢？就是耶稣本身，他的生命他是用来荣耀上帝。讲这个是为什么重要呢？你知道在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他就是告诉上帝呢，他说他不是我的旨意，他说愿你的旨意实现。这样要活跟要死，一个人要做这个决定啊，人会这样怎样做呢？大家都是要活，是不是？为什么要死，是吗？这样耶和华要他牺牲他的生命，是不是？要死的话对我们会怎样得益呢？如果他没有牺牲他的生命的话，我们有什么希望呢？我们知道未来是没有什么希望了，每个人都最后去八十岁九十岁就死去了，是不是？这样他因为要做上帝的旨意，这样去荣耀上帝，还有带来有希望，就是有这个机会永远活下去，这样他还是可以荣耀上帝，是不是？这样大的牺牲是不是在人的看法好像是空的，是吗？但是上帝有忘记了他的牺牲吗？让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跟九节，十跟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因为他牺牲他的生命，他说这样，反在天上的地上的地下的都要奉耶稣的名起膝下跪，万口都公开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主上帝。这样他说不管在天上在地上或者在地下的，最后也是要对耶稣的名屈膝下跪，是不是？还有呢，他说那些口每个都是要得到上帝的祝福跟永生，都是要承认他就是主，可以荣耀上帝。这样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每个天使每个人永远的活下去的就是要这样做，因为耶稣是去做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很多人做自己的旨意，最后怎样，七八十年很快就过去了，是吗？我们最后会得到上帝的悦纳跟嘉许吗？我们不肯定，如果没有去做上帝的旨意。但是做上帝的旨意跟做耶稣的好榜样的话，我们会得到这个永生的希望。上帝好像耶稣这样，上帝会记得耶稣，也是一样的会记得我们。这样我们要跟做耶稣的榜样不好，感觉到害羞了。有时讲到我们是一位耶和华见证人，会感觉害羞吗？或是人说你是基督徒吗？我们不要害羞，为什么呢？ 我们跟做基督的榜样，我们比这个世界的行为，他们的道德是更高的，我们应该要甘心的去讲出我们是真正上帝的仆人，我们的道德比他们更好，我们的行为讲话方面对他们更好的话，我们为什么会害羞呢？不用害羞的，不用怕，要甘心乐意去传跟帮助人认识上帝，跟耶稣的榜样会得到他的祝福。更重要的最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名会写在这个生命册上，这个是最重要最宝贵的，这个比其他的荣耀跟宝贵。为什么呢？这个证明我们会得到永生。人的荣耀是暂时的，有些人要荣耀属于这个足球星啦，或者是歌星啦，或者是明星啦，或者是在最好的大学得到什么好的这个成绩啦，最后呢，最后三四十年过了怎样，这是名义，这个名什么这个文凭都好，是没有力的，人老了什么都没有用了，是不是？这文凭都没有用了的嘛，是不是？但是我们如果名在上帝的这个生命册上，这个才是有意思，是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最好的，这个比世界的这些东西更宝贵的，就是做上帝的旨意了，上帝就会永远记得我们。但是不要说现在一下子相信了我们就永远上相信，不是的。我们就是好像摩西一次说，上帝你把我的名删掉了，为什么呢？他感觉得很辛苦，因为那些人呢很反抗。但是这个是一个例子，证明名会删掉，我们要在这个名在上帝的册纸上，就是要永远在那边。好像在中国有一个皇帝，我们看到这个坟墓那边有一个纪念牌啊，这纪念碑那边，但是这样大的纪念碑谁来的呢？就是这个名字没有写名的，这个纪念碑那边为什么没有写名呢？那个导游说，这个皇帝对人没有做什么事的，这样写他的名字什么没有用的，没有用写，给人看到这个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就是不用写名了，因为他对人，如果人有这样的看法的话，上帝会更这样的看法吗？如果没有做他的旨意的话，要写他的名字什么？上帝都会啊，就是人都是会这样做，是不是？这样让我们大家就是要忠心到底，忠心到底，继续的去侍奉上帝，保持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名，就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品质，我们的习惯，有这样做的话，我们肯定我们的名就会在上帝的这个册子，这个上帝的这个他给我们这个好的习惯，这个生命册上，这样我们就会永永远远的去荣耀上帝。